记者将深入各区各部门，记录本市学精神、见行动、谋发展的动态，全面报道各界党员群众履行首都职责、谱写北京篇章的生动实践，以及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展现出的新气象、新作为。今天请听第一集，丰台区打造引领首都南部地区发展新增长集。新时代新征程， 丰台区坚持创新驱动，依托中关村丰台园和丽泽金融商务区两大重点功能区，打造优势产业集群，助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党的19届六中全会闭幕后，丰台区集中学习全会精神，谋划贯彻落实措施，推动全会精神落地见效。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近日，北京丰台看单独角兽创新基地揭牌，丰台区发布重磅举措，支持独角兽企业在丰台区集聚发展，包括每年投入200个进京指标、5000套公租房，打造独角兽企业集聚区。北京值得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入驻基地的第一批公司。公司联合创始人、首席技术官刘峰说：“ 最吸引的就是园区的对科技企业的一个全方位的支持，人才引进啊、上市辅导啊这些方面更了解的。跟园区进行接触之后，也很快就决定就是搬到园区里面来。” 除了眼前的众多重大利好消息，北京值得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张梅也看到了对未来的希望。党的19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概括了具有根本性和长远指导意义的10条历史经验，其中2次提到创新，这让他备受鼓舞。 感谢身处北京这样的创新城市，丰台区硬是推出了丰9条和创新12条这样的发展政策，为企业科技创新提供肥沃的土壤，让我们企业能够坚持创新驱动。我们也将始终跟进党的步伐，坚持党建引领、创新驱动、人才培养3大发展理念，带领团队进一步探索技术创新、市场创新，努力推动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 19届六中全会在决议中提到，加强基础研究，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自主创新，加强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中关村丰台园工委委员、管委副主任许媛媛说，决议里有很多关于经济建设的内容需要思考和学习。 今年正好是园区建设发展的30年，园区已经形成了轨道交通、航天航空2个千亿级的产业集群，在丰台区的经济建设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今年我们吸引了500多家高精尖企业，我们作为科技创新和经济建设的主战场，将深入贯彻党的19届六中全会精神，营造更加开放、公平、和谐的投资环境，优化提升园区软硬件环境，提升服务企业的水平，推动高精尖产业在园区健康高质量发展。 丰台区委书记徐建云说，党的19届六中全会吹响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永葆初心、整装再发的集结号，从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不断汲取智慧和力量，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局，全力服务保障首都功能，研究谋划丰台区贯彻落实举措，推进全会精神在丰台迅速落地见效，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局，全力服务保障首都功能，紧抓城市南部地区高质量发展行动契机，以南中轴地区丽泽金融商务区、丰台科技园为重要承载，以无愧今天的使命担当，奋力推动市委妙笔生花看丰台指示要求加快形成生动实践。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一组简讯。通过非机动车道穿彩衣、加装自行车优先标志、增设智能斑马线等措施，二环东城段林荫骑行环线建设主体工程日前完成，慢行环线基本连通。 通州区政府昨天发布了关于加强通州区烟花爆竹禁限放安全管理工作的通告，12月1号开始施行。通告规定，通州区除了北京环球度假区限定区域以外的行政区域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空气重污染橙色和红色预警期间，通州区全部区域禁止燃放烟花爆竹。 门头沟区政府昨天与深圳证券交易所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深度合作，推动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拓宽企业直接融资渠道，促进门头沟区实现绿色高质量发展。目前，门头沟区已经有7家上市公司，另有多家企业正在积极筹划上市。 坐落在富通东大街东南侧的首都园林科创园艺驿站昨天向市民开放，这是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在全市打造的第100家园艺驿站，驿站占地3000多平方米，可以开展30人到150人的活动。 记者昨天从市生态环境局了解到，10月份本市受理生态环境投诉举报事项16574件，已经办结16014件。据统计，噪声类投诉依旧居高不下，占比64.5%，其中又以社会生活类噪声投诉居多。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空气质量2级，良。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朱峰、谭艳杰，播音员超峰、加持，感谢您的收听。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热线。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0.1摄氏度。今天白天晴间多云，最高气温11摄氏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摄氏度。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 进返京管控新规实施，记者实地体验大厂线盘台治安检查站早高峰跨省通勤状况。 最多的时候堵1.5个小时，要是没检查之前的时候，就是不是很堵。 热线回声，居民质疑街道办配套公建变群居宿舍。报道播出后，屋内人员搬离。 消停多了，那没什么乱七八糟的人了。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11月17号，北京开始实行最新的进返京管控措施。部分跨省通勤人员表示，管控措施实施后造成了一定程度的交通拥堵。此前，本市多家媒体曾前往白庙检查站探访，报道后这里的拥堵问题得到了改善。那么，其他环境检查站的交通状况如何？11月24号的早高峰，新闻广播记者张晶晶、胡运清来到大厂县盘台治安检查站实地体验，请听报道。 早上7点，正是跨省通勤上班族进京的高峰时间，记者一行开车来到了盘台治安检查站。 我们现在离治安检查站呢有600米的距离，我们现在是时间是6点55分，现在看一下到底要排多长时间可以排到检查站门口。 7点50左右，记者的车辆进入检查站，在经历了测温、扫行程码、刷身份证后，8点左右通过了盘台治安检查站。至此，从车辆开始排队到通过检查站，600米的距离整体耗时1小时10分钟。 今天是不是又堵了？ 对，又堵了。 刚才已经有防疫人员给我们测量了体温， 身份证、 验证通。 现在是给我们在检查这个身份证件，这主要是要看核酸检测。 600米70分钟，记者在早高峰时段体验了环京跨省通勤人员的不易。在等待的过程中，记者也向旁边排队等候的司机了解17号前后他们体验到的交通变化。 还是堵啊。要是没检查之前的时候，就是不是很堵。 记者也随机询问了等候公交车的乘客，了解平时早高峰的路况。 之前反正不堵车肯定还行呢，你堵车的话公交车就没准没点嘛。不过这条线还好一点，就是有个公交车专用道过来。 这两天不太上着是比较堵的。 盘台治安检查站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目前大厂线往返的通勤人员每天是10000多人次。17号开始实行最新的进返京管控措施以来，为了尽量减少大家等待的时间，他们在人员配备和早晚高峰的检查管理上都做了相应的调整。 尽量有时候行人过多的话，然后封闭车道先查行人，让他们通勤的人员首先保证他们先通过。公交那边有超级车道，路口那边有交警分流。 11月17号开始，首都严格进出京管理，环京地区的检查站为此也都采取了加强指挥调度、加密勤务组织、完善查控流程等措施。

条例草案中还有另外一些重点，这里呢也给大家做个梳理哈。条例草案提出，北京将会建立统一的住房租赁管理服务平台，将合同备案与出租登记衔接。 条例鼓励出租人、承租人通过住房租赁管理服务平台完成住房租赁合同在线签约，自动提交登记备案。通过平台完成在线签约的，平台将签约信息同步向公安机关共享，出租人不需要另行办理出租登记。 条例草案还提出，住房租金显著上涨或者有可能显著上涨时，市政府可以采取涨价申报、限定租金或者租金涨幅等价格干预措施，稳定租金水平。一旦采取价格干预措施，出租人应当执行，拒不执行的，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依法处理。 条例草案还明确，住房租赁企业向承租人收取的押金一般不得超过一个月的租金，并按照规定通过第三方专用账户托管。房地产经纪机构提供中介服务收取的佣金一般不得超过一个月的租金。 据报道，北京庞大的住房租赁规模和复杂的住房租赁关系引发大量矛盾纠纷，接诉急办跟住房租赁有关的诉求居高不下。北京市住房租赁条例草案已经进入了立法程序，这将会对北京的住房租赁市场当中的黑中介、群租房问题、新兴的住房租赁经营业态中甲醛超标、哄抬租金、抢占房源等乱象进行规范整治。 京城视角说京城，新鲜时事新鲜听，京城京事。 京城京事，昨天晚上7点，北京2022年冬残奥会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在双奥场馆国家游泳中心冰立方举行。北京冬奥组委发布北京冬残奥会火炬接力计划。 根据计划，北京冬残奥会火炬接力将于明年的3月2号到4号在北京、延庆、张家口三个赛区举行，共有火炬手约600名，包括火种采集与汇集，还有火炬传递这两个部分。 北京冬残奥会火炬将于明年的3月4号传递到国家体育场，将在万众瞩目下点燃火炬台。100天后，来自全世界的冬残奥健儿们将会齐聚北京，在这座双奥之城展示超越自我、拼搏向上的精神风貌，谱写国际残奥冬季运动的崭新篇章。 活动上，北京冬奥组委残奥会部组织编写的《北京2022年冬残奥会和冬残奥会残疾人服务知识手册》也同时发布。手册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形象直观的图示，介绍了残疾人服务理念、服务原则、示范应用和创新性建议，为各业务领域、场馆团队开展残疾人服务工作提供切实有效的支持和指导，也为主办城市和奥林匹克及残奥运动留下遗产。 另据新华社的消息，经过无障碍环境建设3年专项行动，冬奥赛事和服务保障相关区域首都城市功能核心区基本实现无障碍化。 目前，北京市冬奥场馆已经能够满足赛事需求，无障碍电梯、卫生间、侧位、客房、更衣室、坡道等数量和比例达到了赛事运行要求。冬奥赛事和服务保障相关区域基本实现无障碍化，飞机场、高铁站、地铁站及交通工具全面达到无障碍设施建设要求。 记者从北京地铁公司了解到，从今天的首班车起到明年3月20号末班车止，8号线奥体中心站的 B1 口、B2 口封闭，乘客呢可以从其他出入口进出站。 停车领域，今年底北京将实现道路停车电子收费全覆盖。昨天记者从北京市交通委了解到，为了更好地服务停车人，北京将会进一步拓展缴费渠道，尽快上线北京道路停车缴费微信和支付宝官方小程序。 目前北京交通 APP 道路停车功能呢，可以为居民们提供车位查询、停车缴费、电子票据开具等等服务，系统支持线上线下多种支付方式。 通州区人民政府昨天发布了关于加强通州区烟花爆竹禁限放安全管理工作的通告。通告自2021年12月1号起施行。通告规定，通州区除北京环球度假区限定区域以外的行政区域禁止燃放烟花爆竹。遇空气重污染橙色和红色预警期间，通州区全部区域禁止燃放烟花爆竹。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来关注，根据国家发改委官网的消息，为深入贯彻落实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进一步完善沿江高铁通道，构建长江经济带综合立体交通走廊，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协同发展，同意新建上海到南京到合肥的高速铁路。 据了解，上海到南京到合肥段是沪渝蓉沿江高铁上海重庆成都沿长江高铁的组成部分，它东起上海市新建上海的宝山站，经过江苏省苏州市、南通市、泰州市、扬州市、南京市及安徽省滁州市、合肥市，接入既有的合肥南站，线路全长554.6公里。 还是基础设施方面，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昨天表示，大陆方面正在规划和推动两岸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相关工作。具体来说呢，就是平潭海峡公铁两用大桥平潭段已经实现了公路铁路的全部贯通，福建省有关方面已经完成与金门马祖通桥的初步技术方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已经规划福州到台北支线建设。 近日，国家卫健委发布关于印发《母乳喂养促进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的通知，通知要求到2025年，母婴家庭母乳喂养核心知识知晓率达到70%以上，母婴家庭成员母乳喂养支持率达到80%以上。 好，以上消息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北京日报、新京报、北京青年报、中国青年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康立波为您编辑的。 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天气资讯。 天气有冷暖，关心在耳边，主播在线，天气资讯。 好，来连线北京市专业线台的高级工程师全红月。全工您好。 哎，你好于浩。 哎，跟我们说说今天的天气情况吧。 嗯，这几天的天气啊都是不错的，哎，就是早晨啊感觉很冷，现在呢快八点了，城区的气温啊普遍在1到3度。今年高空啊还是偏北气流控制，还将是一个晴好的天气。下午最高气温可以达到11度，和昨天一样风力不大，也适合大家呢外出活动。那么明天周五以及周六啊，这种晴好的天气啊还得继续，最高气温在10度上下，夜间的最低气温呢都在-2度左右。但是到了星期天，由于气压场的减弱呀，早晨的时候这个大气透明度会有所转差。像早晨啊，像东南部郊区能见度啊在1到2公里，白天呢天空云量也会增多，这个阳光的照射有所减弱，这气温呢稍有下降，最高气温呢在8度上下，这个同样还是适合大家呢外出活动的。宇浩， 好的，感谢全工的介绍和分析，谢谢您，再见。 再见。 好，非常感谢全工的介绍。那么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预计最高气温1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 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 再来看看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今天白天北京地区继续受到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较有利于污染物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 登山指数预报，空气清新，能见度好，适宜登山。 再来看看洗车气象指数，未来3天呢无风无雨，适宜您擦洗车辆。 好了，一段广告和整点报时之后，进入到主播在线的第二时段，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您好，我是宋世雄，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主播在线让您的生活精彩无限。 历史青山探寻红色足迹，小院串门开启心灵奇旅，颐和永定京西人，紫气东来门头沟。11月29日，第15届永定河文化节正式启幕。 快递员、送餐员、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北京工会邀您入会了。加入工会，暖心服务有保障，权益维护有渠道，技能培训有发展。登录北京工会爱护员小程序即可便利入会。 微赠中国银行北京2022冬奥主题国航白金信用卡，限时包行，境内外通用，专享凤凰之音里程兑换、国航机票优惠券、快速升级凤凰之音贵宾会员等权益，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潺潺时光里，我的声音陪伴你一路畅通。 默默岁月中，你的喜欢成就我辉煌梦想。 北京广播电视台现面向全社会开启2022年度餐饮、体育、品牌酒和房地产行业的广播广告代理权招标，广播频率保持全天70%以上的市场份额，报名从速，招标热线85013189。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 天冷开暖气，甲醛释放快，吸入危害大。清华大学检测，全空24小时，除醛99.3%。天猫、京东搜全空，甲醛的醛，空间的空。 平静表象的背后，主播带您抽丝剥茧，探寻真相。资讯爆炸的时代，主播带您去粗取精，化繁为简。每天清晨7点半，主播在线，在您耳边。 好，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的8点01分，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于浩。 早上好，我是主播孙畅。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您会听到国际方面，德国三家政党结束组阁谈判，社民党总理候选人舒尔茨将会出任德国的新总理。 韩国单日新增确诊病例破纪录，可能会随时启动应急计划。 财经资讯，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力争“十四五”末住院费用跨省直接结算率超70%。 前沿科技，北京市发布“十四五”时期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规划全面部署重点任务。 旅游文化资讯，昌平多家滑雪场开放在即，目前已经启动造雪工作。 电影《长津湖》票房跃居华语电影第一位，还将延期上映至12月30号。 好，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接下来，于浩和孙畅带您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进入国际视线。 看世界，听天下，尽在国际视线。 国际视线，我们先来关注德国政坛。昨天，德国社会民主党、社民党、绿党和自由民主党、自民党组阁谈判结束，并达成协议。社民党总理候选人、现任副总理兼财政部长舒尔茨将出任新任德国总理。 此前参与谈判的三党人士重申，他们希望能在今年的12月6号的那一周推选舒尔茨出任新任总理。如果舒尔茨按此时间节点去上任，那么现任的德国看守政府总理默克尔届时就要卸任。 今年9月份，德国举行联邦议会选举，舒尔茨所在的社民党获得了25.7%的选票，位列第一。默克尔所属的联盟党排名第二，绿党和自民党分别排名第三和第四。在选举结果出炉之后，社民党和联盟党都希望可以与绿党和自民党结盟。如果结盟成功，那么三党能够在联邦议院占据组阁所需的过半数议席。随后呢，社民党、绿党和自民党宣布结盟，并在今年10月正式启动组阁谈判，直到昨天结束谈判并达成协议。 还是德国方面，德国疾控机构罗伯特科赫研究所昨天数据显示，德国单日新增新冠确诊病例66884例，创下了德国疫情爆发以来的新高。 疫情的迅猛反弹，德国许多医院已经报告重症监护病房告急。德国西部埃施维勒市一家医院的重症监护科室的负责人说，他们的重症监护病房收治了越来越多更年轻的病人。这位负责人认为，由于德国近段时间处于组阁磋商阶段，缺乏领导，导致他们的疫情发展到如今地步。 官方数据显示，德国目前68.1%的人口完成了新冠疫苗全程接种。专家认为，这一接种率还远不足以控制住德国的疫情。 德国一些政界人士近期提出，应考虑强制特定职业人群甚至全体国民接种新冠疫苗。几名地方长官已经表示支持强制接种，包括柏林市长、黑森州州长、巴登福腾堡州州长等。 不过呢，德国卫生部长施潘重申，他不认为强制接种能够解决问题。 目前，德国每天接种新冠疫苗人数回升，但是大多数呢是加强针的接种者。全国疫苗接种率上升极为缓慢。民意调查公司昨天公布在德国调查的结果显示，69%的受访者支持强制全民接种疫苗，23%的受访者反对。这家公司两周前公布的在德国的调查数据结果显示为44%的受访者支持强制接种，27%的人反对。 韩国中央防疫对策本部昨天通报，过去24小时，韩国新增新冠确诊病例4116例，首次超过4000例，创下疫情爆发以来单日新增病例数最高纪录。 韩国国务总理金富谦说，韩国的疫情形势坏于预期，预计是首都圈地区，首尔、京畿道和仁川市23号共计新增确诊病例3125例，占到全国新增病例的70%还多。 金富谦指出，韩国首都圈属于极高风险地区，随时有可能考虑启动应急计划。他要求政府部门着力恢复首都圈医疗应对能力，完善对无症状和轻症感染者居家治疗的支援方案。 11月1号，韩国进入分阶段恢复日常生活阶段，松绑防疫措施，但是随后呢，疫情就迅速反弹。韩国原定12月中旬进入防疫松绑的第二阶段。不过，卫生专家警告，如果当下的疫情无法得到有效遏制，韩国可能无法如期进入第二阶段。 新西兰新冠疫情应对部长希普金斯昨天宣布，新西兰将从明年年初开始分阶段放宽入境隔离措施，逐步重新开放边境。 希普金斯当天在一份政府声明中说，新西兰重开边境呢，主要分为3个步骤，从明年1月16号午夜起，完成新冠疫苗接种的新西兰公民和居民从澳大利亚返回新西兰就会免除集中隔离，2月13号午夜起，完成疫苗接种的新西兰公民和居民从除疫情高风险国家外的任何国家返回都是可以免除集中隔离的。那么4月30号起呢，完成疫苗接种的外国人就可以入境新西兰，也可以免除集中隔离。 据介绍，上述免除集中隔离的入境旅客需要出示临行前的核酸检测阴性结果、完成疫苗接种证明和对旅行史的声明。能提供这3项证明的旅客入境之后都可以免除集中隔离，还需要进行7天的自我隔离，并至少接受2次核酸检测。 目前新西兰边境仅对新西兰公民和居民开放，但是入境的旅客呢需要接受集中隔离措施，而且有14天。希普金斯表示，新的防疫系统即将实施，新西兰最大城市奥克兰计划于近期结束封城，全国各地疫苗接种率不断提升，并且开始推广加强针的注射，这些措施为重开边境提供条件。 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安东尼·福奇昨天表示，鉴于新冠疫情形势发展，政府应当考虑以接种加强针作为接种者完成新冠疫苗全程接种的新标准。 福奇说，相关数据已经证明新冠疫苗加强针能够向已接种者提供更多实质性的保护，建议绝大多数完成疫苗全程接种的美国人接种加强针。 包括福奇在内的一些疾病专家认为，美国的新冠疫情将在2022年春季由全国大流行阶段转为地区流行阶段，这意味着未来几年内新冠病毒将以较低水平传播，但疫情仍会存在。 根据美国疾控中心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已经有近1.96亿美国人完成了新冠疫苗的全程接种，约占全国的全美人口的59%左右。此外，超过3664万人完成加强针接种，人口占比为18.7%。 美国国务院昨天证实，美国将于下周在卡塔尔首都多哈恢复与阿富汗塔利班会谈，处理包括打击恐怖主义和应对阿富汗境内人道主义危机在内的问题。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说，美国政府阿富汗和解事务特别代表韦斯特将会率团与塔利班方面进行预期2周的会谈，双方将讨论美国至关重要的国家利益问题。 按照普莱斯的说法，本次多哈会谈将讨论针对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基地的反恐行动、对阿富汗人道主义援助、恢复阿富汗遭破坏的经济、确保美国公民及20年来为美方工作的阿富汗人安全撤出阿富汗等议题。 新华社报道，阿富汗塔利班十月上旬与美国代表在多哈会谈，美方表示这次会谈只是非正式交流，不代表承认阿富汗塔利班政权。美方在会谈当中说愿意直接向阿富汗人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但是并没有就解冻资产松口。 阿富汗临时政府代理外交部长穆塔基此前曾致信美国国会，要求美方解除对阿富汗央行数十亿美元资产的冻结。穆塔基警告，如果美方不解冻资产，那么阿富汗经济形势将会持续恶化，触发人道主义危机。 最后来关注，根据法国媒体24号的报道，一艘偷渡船当天在法国北部港口城市加莱附近海域沉没，造成31人死亡。报道援引法国警方的消息说，一艘偷渡船当天在从法国北部港口城市敦刻尔克出发，在试图穿越英吉利海峡前往英国的途中沉没。 法国内政部当天接到报告说，在加莱附近海域发现几具漂浮的遗体。内政部长达尔马宁表示，沉船事故导致33人落水，其中31人死亡，2人获救，4名与这起非法偷渡事件相关的嫌疑人已经被逮捕。 法国总理卡斯泰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这起沉船事故是一场悲剧，他对组织非法偷渡者予以谴责。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电视节目当中表示，法国不会让英吉利海峡成为坟场，将会采取措施让悲剧制造者受到惩罚。他同时呼吁欧洲边境管理局加强对欧盟外部边界的管控，并要求欧盟召开紧急部长级会议，商讨应对移民的问题。 近年来，大量非法移民试图从法国穿越英吉利海峡偷渡进入英国。根据媒体援引法国海事警察部门的数据报道，今年以来有超过3.1万名非法移民试图穿越英吉利海峡进入英国。本月20号，243名非法移民在乘船前往英国途中，在加莱附近海域被救起。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国际视线，消息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是由康立波为您编辑的。接下来请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纵观风云，把握良机，敬请收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节目编辑康立波。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来连线中国银行货币专家李玉。李玉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请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国际今年的情况。 好的，那近几个交易日呢，那个、黄金从这个高位1877.114一线呢出现连续下跌，那昨日收报在1788.75一线。那疫情方面呢，目前的全球的主要经济体的疫情形势呢趋于缓和，市场风险情绪呢随之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那么避险买盘呢对黄金的支撑趋于弱化。那从数据方面来看呢，十月份的 CPI 上涨同比上涨6.2%，达到了31年来最高水平。那十月零售数据环比上涨1.7%，上个月仅为0.7%。那么失业出请失业金人数呢为26.8万人，基本维持在今年以来的最低位。像这个美国呢相对亮眼的经济数据呢及高企的通胀率呢，进一步强化了市场对美联储提前加息的预期。那根据目前的市场预测来看呢，那美联储首次加息的时间呢有所提前。美联储有些官员呢也开始呼吁说加紧收紧货币政策。那这一系列的因素呢将推动美元指数走强，并冲破的96整数关口，对黄金的价格呢形成一定程度的打压。那从技术面来看呢，从日线图形来看，金价已经向下突破布林通道中轨支撑，下方支撑位看在下轨1755一线。那个人认为呢，黄金未来很可能维持现在的一个1730美元到1860美元的一个宽区间的震荡运行，出现大幅走强的概率较小。主持人， 那接着请您谈谈对加元走势的看法。 好的，那十月下旬以来呢，加元持续走弱，上一交易日呢最终收报在1.2668一线。加元今天走弱主要受到两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第一呢，是随着美国通胀高企，那市场对于美联储提前进入加息周期的预期越来越强烈。那么虽然加拿大央行呢在货币政策方面也整体鹰派，但美加之间的货币政策预期差正在逐步缩小。

从初步评估和合规性审查的情况来看，部分煤炭价格指数行为存在着不合规的问题，对市场形成误导，一定程度上导致价格涨幅脱离了供求基本面。 下一步，国家发改委将会进一步核实对评估和合规性审查认定存在违规行为的主体，采取约谈、公开曝光、限期整改、暂停发布、列入失信名单等惩戒措施，对构成违法的，由相关部门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开出处方药下好及时雨。昨天，北京市经信局、市发改委联合发布了《北京市关于应对疫情防控常态化、促进中小企业健康发展若干措施》，从减轻企业负担、加大金融支持、保障企业权益、做好企业服务四个方面优化支持措施，助力中小企业提升竞争力，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 尤其在企业关注的减负方面，新政提出全面落实中小微企业四季度的税费缓缴、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等相关税费优惠政策延期，降低中小企业银行转账手续费，取消支票工本费等银行相关的支付成本。 企业融资成本方面，北京市将通过推出信贷新产品、加强流动资金贷款支持等方式，切实推动中小企业融资增量扩面降本。针对受疫情影响严重的文旅行业，提出保证金改革、开发新品保险产品等具体措施，进行精准帮扶。 企业权益也将会得到积极的保障。新政要求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不设置隐形门槛，不以商业汇票等形式支付拖欠账款，实现涉企事项和政策的一站式汇聚、一体化申办。 接下来我们关注金融领域。继借呗之后，花呗昨天发布公告显示，为落实消费信贷相关的监管要求，更充分地保障消费者权益，花呗已经启动品牌隔离工作。接下来花呗将成为重庆蚂蚁消费金融有限公司的专属消费信贷品牌，并且专注于中小额，由银行等金融机构全额出资的信费贷款、消费贷款将会更新为信用购类型的服务。这一转变将会带来哪些影响？我们来听一听新闻广播记者史玉的报道。 近年来，随着移动支付不断发展，以花呗为代表的网络信用贷款产品应运而生，特别是在年轻群体中尤其受到欢迎。作为数亿人都在使用的花呗，用户对于这次品牌隔离也尤为关注。 我一个月是3000好像，它毕竟提前消费嘛，分开了之后能好一点。 被信用购服务在免息期、查账、还款等核心体验上保持一致，在付款时，因为信用购服务的额度更为充足，会优先推荐使用信用购，但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偏好调整花呗和信用购服务的付款顺序。信用购服务在分期付款、分期还款等功能上的费率还是和花呗一样。易观高级分析师苏小瑞表示， 原来花呗也好，借呗也好，他们是会有一个品牌混同的这样一个概念，就是比如说像借呗，本质上呢，它是一个借钱的项目，借到钱的话，那这个钱呢，既有可能是阿里旗下的小贷公司把钱打给你，那也有可能呢是其他的一些金融机构，比如说呢有商业银行，比如说有消费金融公司等等。整改以后，使得具体的服务提供方更加清晰了。像花呗，原先它可能是不接入征信机构的，随着他们这个工作的进程在不断深化嘛，也开始逐步的去接到央行征信系统里面了。以后个人征信报告中的这个信息的维度将会更加的丰富。 记者也了解到，这次花呗升级主要源于今年6月银保监会负责人提出，借呗花呗要成为蚂蚁消费金融公司的专属品牌，其他银行提供的消费信贷服务不能再挂标借呗花呗品牌，所以借呗花呗都陆续启动了品牌隔离。至于大家关心的征信问题，早在9月底花呗就逐步推进接入央行征信系统的工作。品牌隔离后，未来花呗将由蚂蚁消金公司报送征信系统，信用购类型的服务则由提供服务的银行等金融机构报送。保持良好的使用还款习惯，不会对征信记录带来负面影响。花呗品牌隔离的背后，还是金融科技全面纳入监管的表现。年中，蚂蚁消费金融公司成立以后，花呗的整改速度加快，先是开展大规模的征信接入升级，与监管征信生态打通，接着推动花呗品牌隔离由小贷运营转向持牌金融机构服务，监管标尺逐渐向持牌靠拢。招联金融首席研究员、复旦大学金融研究院兼职研究员董希淼说， 总之呢，是要坚持持牌经营的原则， 进一步明确业务的边界，让支付归支付，信贷归信贷，投资理财归投资理财。对于合作的金融机构从长远来说呢是好事，权责利更加清晰，其他金融机构的这种品牌露出跟认知也能够完整的呈现。但是短期来看呢可能会有一定的影响，用户之间呢他会有一个主动的选择，所谓的品牌隔离只是第一步，真正断开支付宝跟这些信贷产品的这个链接之后，然后入口流量可能都会发生变化。 花呗公告同时发出反诈提醒，提醒用户谨防以信用购、花呗变更、花呗提额为名的各类诈骗行为。花呗方面表示，官方工作人员不会以品牌隔离工作或信用购为由联系用户，更不会以任何形式要求用户转账汇款等。如果接到这类诈骗电话或消息，千万不能上当。 好，接下来关注工信部近日发布消息说，今年以来呢，在工信部开展的 APP 侵害用户权益专项整治当中，腾讯公司旗下9款产品存在着违规行为，共计4批次被公开通报，违反了2021年信息通信业行风纠风的相关要求。 按照有关部署呢，工信部对腾讯公司采取过渡性的行政指导措施，要求对于即将发布的 APP 新产品以及既有 APP 产品的更新版本，上架前必须经工信部组织技术检测，检测合格之后才能正常上架。 昨天下午，腾讯回应说，正在持续升级 APP 对用户权益保护的各项措施，并且配合监管部门进行正常的合规检测。在此期间，用户可以正常下载使用 APP 现有的版本。 根据工信部审查新规，要求11月24号到12月31号，包括版本变更在内的所有 APP 上架之前，需要通过工信部审查，预计审查一次需要7天。 嗯。好，财经资讯最后呢，我们来还是关注一下企业啊。 嗯、 麻花第一股桂发祥最近啊，他们自曝家丑，称旗下的全资子公司天津桂发祥物流的出纳人员涉嫌挪用巨额资金，初步估算涉案金额约1000万元，可能对公司2021年度的财务状况造成不利影响。目前公司正在全力追缴。 曾经的麻花第一股上市之后发展不尽人意，昨天收盘报收9.95元每股。那么我国有多少家麻花相关的企业呢？根据企查查的数据显示，我国现存的麻花相关企业1.2万家，去年新增1776家，同比减少11.94%。 今年前10月，我国新增麻花的相关企业2429家，同比增长39.77%。从区域分布来看呢，山西以2212家排名第一，陕西省、河南省分别排在第二三名。从城市的分布来看，运城位居榜首，有973家麻花的相关企业，其次是西安、忻州等城市。 聚焦科技前沿，紧跟时代脚步，前沿科技。 前科技我们来说一说，昨天北京市“十四五”时期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规划新闻发布会在市新闻办召开，规划明确了发展目标愿景，到2035年，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创新力、竞争力、辐射力全球领先。我们来听一听新闻广播记者蔡贺娟的报道。 北京市“十四五”时期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规划围绕聚焦卡脖子技术攻关和战略科技力量等三大核心板块部署实施重大任务。市科委主任、中关村管委会主任许强表示，本市将在前沿技术领域着力实现4个战先，关键核心技术实现4个突破。 加强人工智能前沿基础理论和前沿技术研发，量子信息在线、区块链在线、生物技术在线，包括基因测序、基因编辑、细胞治疗等等。4个突破即集成电路产研一体突破、关键新材料突破、加速第三代半导体等领域的技术以及产品的研发进程、通用型关键零部件突破。另外呢，北京啊还积极推动生物育种、空天科技创新还有其他领域的布局。 海淀区副区长、中关村科学城工委书记、管委会副主任林建华介绍说，中关村科学城“十四五”主要目标是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占 GDP 达11%以上。 主要目标是经济总量突破1.3万亿，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总数达到1.2万家，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GDP 50%基础上保持年均增长8%以上。

以前妈妈送我的时候，刚过了一半斑马线，就有车抢着走，特别吓人。 又要到斑马线了，爸爸，开慢点，礼让行人。 一脚刹车，刹住隐患。一条斑马线，礼让才安全。 主播在线，旅游资讯。 好，旅游资讯我们先来说一说，北京有多家的雪场预计27号就开始营业了。那么即将开业的雪场呢，包括南山滑雪场、石经龙滑雪场。冬季冰雪旅游的大幕已经算开启了。 是，南山滑雪场呢，在今天10点就会开启售票通道。11月27号到12月3号是试营业期间，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5点接待游客。开放的雪道包含双板厅、南坡初级道，还有南山的初级道、公园初级练习区、老中级道。预计开放多条吊椅索道、魔毯等配合运营。 嗯，石经龙滑雪场呢，也将在27号正式开放。另外呢，昌平区北京镜之湖滑雪场、北京军都山滑雪场以及华滨生态园滑雪场也都已经做好筹备工作，在夜间气温和水温都达到标准之后开启造雪模式，为即将到来的冰雪旅游季打好基础。 为了提升市民对冬奥项目的认知，北京镜之湖滑雪场呢会新增湖面的冰雪娱乐活动，让居民们感受冰雪冬奥的运动魅力。 今年昌平区体育局呢还将会继续开展惠民抢雪票活动，让更多人积极参与到滑雪运动当中。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在12月活动开始之后通过昌平体育这个微信公众号来抢购，也感受一下滑雪的乐趣。 进入冬季，因为气温显著下降，京郊多数景区呢都进入到半年闲的状态了。而在房山区石花洞还可以看到不少亲子家庭的身影，在这里不仅有独特的地质景观，还能够避开严寒。详细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博的报道。 石花洞位于房山区河北镇境内，距离市中心40公里，是国家地质公园、国家4A级旅游景区。石花洞以天然形成的石花而得名，总体特征是洞内多层多枝，从上到下共7层，年代逐渐年轻，景观也各不相同，被誉为北京的地下明珠。石花洞内沉积物分布密集，类型全，数量多，有滴水、渗透水、流水、停滞水和飞溅水5种沉积类型，40多种沉积形态。现已开放的是1到4层，游览路线2500米，共有18个景区，景观120处，以1、2层最为壮丽。其中由月乃石形成的石莲花，由540多片石钟乳组成的高10米、长18米的石幔，以及石旗、双彩石盾、龙宫双柱等景观，都是洞穴岩溶景观精品。石花洞中四季恒温13度，所以还是很适合冬天游玩的。石花洞中洞穴沉积物记录了地球的演化历程和沉积环境变化，是一处研究古地质环境变化的重要信息库。景区办公室工作人员穆文子介绍， 洞中石笋重现了北京2650多年的夏季温度，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长的石笋逐年温度记录，被称为千年温度计。丰富的岩溶资源是进行地质研学科普教育的理想自然课堂。 昨天，坐落在富通东大街东南侧的首都园林科创园艺驿站向市民开放了，这是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在全市打造的第100家园艺驿站。 驿站的面积有3000平方米，包括科普教室、漫享阅读区等空间。未来呢，这100家园艺驿站将会向普惠化、专业化、区域特色化的方向发展。如果您对园艺知识培训、手工制作等活动感兴趣的话，可以通过园林科创微信小程序和首都园艺驿站公众号去预约参与。 旅游最后我们再来说一说，昨天在2022年北京文旅重点项目投融资推介会上，相关负责人介绍，2021年前3季度北京市接待旅游人数1.98亿人次，同比增长74.2%，恢复到2019年同期的81.1%的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2个百分点，实现旅游收入3074.9亿元，同比增长86.2%，恢复到2019年同期的66.5%，好于全国12个百分点。 主播在线，文化娱乐资讯。 文娱资讯，首先来聚焦昨天下午4点43分，电影《长津湖》票房超过56.94亿元，超越了《战狼二》，成为中国影史票房冠军。同时呢，也是2021全球票房冠军，累计观影人次达到1.22亿。 《战狼二》在2017年7月27号上映，经过两次密钥延期之后呢，收获56.85亿人民币的票房，稳坐中国电影票房总榜冠军长达4年之久。票房冠军易主向来都是大事。长津湖从9月30号公映以来，屡破电影史上的记录。比如说10月5号，19.56亿的票房让它成为了历届国庆档票房的冠军。10月19号，总票房突破了50亿，成为了中国影史最快破50亿票房的影片。 长津湖取得的佳绩也获得了世界电影市场的关注。美国娱乐界两大报刊之一的《好莱坞报道》赞叹这个成绩是疫情以来好莱坞电影无法比拟的惊人数字。此外呢，它的热映不仅在2021年的中国电影市场创下了优异的票房成绩，还在全社会引发了强烈而持久的长津湖效应。 总的来说呢，长津湖在叙事和工业化上都达到了中国电影的最高水准。10月28号，续集《长津湖之水门桥》也已经正式官宣，7连的战士们将要在美军撤退路线上的咽喉之处水门桥再次展开一场殊死的搏斗。长津湖的火爆让即将上映的《长津湖之水门桥》已经未映先火，引发了观影期待。 日前，上海市消保委发文说，他们测评了12款 APP 自动续费扣费期限，包括爱奇艺、优酷、腾讯视频、百度网盘、饿了么、芒果 TV、 知乎、 Keep、 哔哩哔哩，还有蜻蜓 FM、 喜马拉雅、酷我音乐等等。 测评结果显示，大部分 APP 将扣费时间设置在到期前一天，但也有个别 APP 呢将时间节点提前颇多。比如说芒果 TV 是在到期前的48小时和到期之后，哔哩哔哩的微信支付宝购买渠道呢是提前3天。还有部分 APP 在会员协议中表述的较为模糊，比如说优酷是在到期前1到3天，百度网盘是在期限届满前后，知乎和酷我音乐都是即将到期时。 结果公开之后呢，不少网友对提前3天扣费的做法是十分不满。哔哩哔哩在回应中说，第一时间进行了自查自纠，将会马上着手优化，将自动续费调整为提前24小时和到期之后扣款。 据了解，今年5月1号起，《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正式实施，其中就有自动续费相关规定。按照条例的要求，网络交易经营者采取自动续费等方式提供服务的，应当在服务开始前和自动续费等日期前5天，以显著的方式提醒消费者注意，由消费者自主选择。服务期间应当为消费者提供显著便捷的、简便的随时取消或者是变更的选项，不得收取不合理的费用。 除了扣款提前之外，取消订阅的过程呢也并不容易。很多应用内的情况要想取消，从打开 APP 到退订成功，消费者至少得跳转5、6次的页面，点击几次的确认。同时还有一半平台根本就没有办法在手机客户端内取消会员的自动续费，而是需要通过第三方付费平台，比如说使用微信支付宝等等第三方支付通道。芒果 TV 和咪咕音乐还需要到相应的支付平台上去取消。 日前，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宣布，受到疫情影响暂停演出活动后，北京人艺的舞台将迎来大幕重启，复排剧目《情人》将在11月27号在人艺实验剧场上演。此外呢，原有演出计划当中的《李白》《原野》两部大剧场话剧也将会相继回归。 《情人》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哈罗德·品特的作品，2004年在北京人艺首演。本次复排版的导演呢，也是首演版的导演徐昂、卢芳、金浩、李月等演员将会携手出演。在复排版当中呢，导演会打破演员们直面观众这种传统的观演关系，让演员们在大多数情况下呢，不去面向观众去寻求反馈，而是更多的面向对手啊进行一种交流。观众成为第三方的旁观者，观看剧中一对夫妻间跳进跳出的游戏。 据了解呢，除了《情人》之外，话剧《原野》将在11月30号到12月5号在曹禺剧场上演，话剧《李白》则将于12月2号到10号在首都剧场上演。 好，北京时间8点43分，以上资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晚报、新京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翟轩为您编辑的。 好，下面进入今天的北京榜样人物故事。机场的疫情防控不能有半点松懈，北京航空空港航空地面服务有限公司总运行控制中心党总支副书记傅勇，从新冠疫情来临直到现在，除了进入 T3 地区执行突击任务，还在日常工作当中保持着高度警惕，不能出现一丝一毫的疫情隐患。下面呢，我们继续来听由孙畅为您采制的北京榜样人物故事。 T3 地区的纪检，下集。 2021北京榜样人物故事展播。 昨天的节目我们说到，北京空港航空地面服务有限公司总运行控制中心党总支副书记傅勇，在疫情爆发最初就进入抗疫的最前线，也就是首都机场的 T3 地区执行任务。在纪检岗位上，他监督抗疫举措的落实情况，在运行控制岗位，他们第一个拿出了客改货的方案，让抗疫物资顺畅地通达世界各国。疫情进入常态化防控后，机场的防控神经并没有丝毫的放松，来自国际上的病毒威胁还在，他们不仅要保障物资的安全，还必须让员工以及员工背后的千千万万民航家属们真正放心。 他到这之后啊，他这个货因为是海关现在临近的那个海关那块先检查， 嗯， 然后到这呢，他也是消杀或者说这个包括一个危险品检查都得有一个那个查验， 嗯， 然后再到里边那个安检机器的一个检查，进去之后还会有一些这个整体的一些处理。出港的货相对好，因为什么？出港的货，咱们国内出来的这个疫情防控这一块相对等级就没有进港那么从国外进来的那么 对对，我们的东西都很安全。 对，我们出去的，其实他在前端已经做完一些这个相应的一些处理程序了。 嗯。 然后呢，进来的肯定就是在那边。 有了严格的管理制度，必须得有好的执行。这两年，集团不断地调整疫情防控工作手册，已经从 1.0 版本升级到了 7.0 版本。傅勇要将其中的内容嵌入自己的工作，在不断地监督检查落实。 我们呢，首先就是民航局，它会有一个类似于这个指导性的一个文件，它一段时间也会更新。然后呢，发到底下各个单位，像发到首机场集团之后，首机场集团会根据自己就是管辖的这个业务范围啊，各方面会进行一些细化分解。 嗯， 然后指导性集团的指导性文件发到各个单位之后，像我们这种具体负责的单位呢，就会对接集团的这个要求，把属于我们需要落实的这部分摘出来，形成我们自己的类似于7.0版。 嗯， 这个里边就会跟自己的业务每一个细节就是去嵌进去，去相关。举个例子，像这个我们的消毒液的浓度比例是多长时间，或者是说这个包括紫外灯照射是15分钟、半小时还是多长时间，这个是每一个防控等级都是不一样的，就细化到这么一个程度，甚至达到我们就是说这种类似于休息室的这个马桶，你多长时间擦拭一次，它的用什么样的这个比例的这个消毒液，然后怎么样去做消杀，这个都是有非常具体的这个细化的要求，一个几百页的一个文件，这个是每个具体岗位上的人，于是我们管理人都必须要掌握的。包括前一段我们刚刚搞完一个考试， 嗯， 就是100多道题，每个人都必须要做， 啊， 而且是必须得全部合格才行。只有这种保障，你才能够让员工真正去了解，他才能够保护好自己。 让傅勇记忆犹新的是2020年3月份，春雨很早就降临北京，那一天下着大雨，各个点位的值守情况怎么样？风险隐患是否存在呢？ 就像刚才您来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测温点，我们就会就是以这种暗访的方式过来，会来看看什么呢？有时候一个车您看到司机下来了，但是呢我们会看你这个负责就是拦截的这个保安人员，你会不会去检查这个车后座有没有人啊？因为曾经在社会上我们看到报道出来，有些小区就是在这个类似于尾箱藏人啊，或者说后座的人不下来接受检查呀，这种是绝对不允许的，因为这个可能就是一个防疫的一个漏洞。我印象特别深的一次，就是当时也是去年的春节前后，那会儿还在纪检岗位呢。有一天晚上是周六，我记得晚上下大雨，因为我们每天都要去检查。那天呢，正常是跟部门的同事，我们是基本上是会每天会安排他们，但是周末有时候我自己会去走。当时就想，哎，在家里也犹豫，说实话，哎，这么大的雨，去不去？后来一想，哎，跟家里说这个我出去一趟。因为什么？我想到一个问题，我说这个时候如果说大家这种天气下面做好了，我就有理由相信这个岗位他平常不会放松。 嗯， 所以当时我来的就是这个货站， 嗯， 就走了一圈，然后呢， 我们刚刚经历过那个， 对，包括这个里边我们当时走了一圈，后来回去周一公司开这个周例会的时候，我就当时会上就给您得汇报了一下这个过程中间，我说就是当天在那种情况下面岗位上是什么一个状态。后来跟那说，我说我是有信心大家会落实好的，因为在那种情况下大家还是一丝不苟的在做这个防护， 那我相信他们平时不会说就是出现这方面的漏洞。 嗯， 啊， 您很满意是吧？ 包括当然我们也发现过有一些小的这个员工细节上可能不太注意的， 嗯， 那么一发现之后肯定就是第一时间现场提醒员工马上改，第二个会对他的相关管理人员我们会约谈，必须去落实你这个防控的责任，不能出现任何的漏洞，这个压力必须传达到每一个员工。 那也就是您这样的工作实在是挺得罪人的哈， 是 老在 最初说实话很多员工不理解，说你们来检查也不跟我们打招呼，然后你们就来了也不知道你们查什么，所以后来我们中层领导开会的时候吧，跟他们也说了一个公司这边的一个领导们的一个理念吧，只有这样去强制的要求他们去落实，才能把这个疫情的防线去筑牢了。 防疫一丝都不放松，随着科学知识的普及，外加国内外的鲜明对比，集团员工的态度从不理解改为支持配合，这一切都是为了保证他们的安全。 慢慢的他们也理解了，我们要是也马虎不去认真的去落实这个检查，就是相关的责任部门他们自己要是检查也放松，两条防线都放松的话，形同虚设的话，那这个疫情防控这个防线做不起来，出问题最后这个责任我相信所有的管理人都能想明白，都是保护他们，包括员工。有时候我们跟员工也说，你现在在这里可能难受这么一会儿，穿着防护服或者说这个，但是呢毕竟是你的工作，回去你能够踏踏实实的跟你的家人跟你的孩子家里老人也好能够生活，你要是说这个放松了，今天这个航班是国外的一举来的航班，你要是放松了，我相信至少未来14天你是提心吊胆的，最少你就不敢踏踏实实的过日子，那从这个角度上员工自己就很谨慎，他就有这个意识啊，这不是我自己一个人的事，是整个家庭的事，那是社会上的事。 发现问题，形成震慑，推动改进，保障安全，制度的生命力就在于执行。傅勇如今的走访越来越多，即便不在纪检的岗位上，但是党建服务质量方面依然要听更多基层的声音， 也会去问员工，可能会抽查，哎，你们多长时间这个房子进行一次消杀呀，消杀的东西在哪里呀，这酒精它是易燃的，你这个消防工作是不是同时也做好了，这个都得去看他们的一些检查，或者说这个形成一些消防隐患，这个也是禁止的。同时呢也会问问他们，哎，你们觉得还有哪些方面需要公司来给支持的，像这个防疫物资够不够啊，是不是都及时发到你们手上了呀，岗位上就像您刚说的，就是大家这个工作的时间这么一个时间你能不能接受啊，啊会不会有其他难受的呀，其实也是希望在这种保障顺畅的情况下面，尽可能的去督促相关的这个岗位去关爱员工，然后呢让员工他心里顺了，他落实好了这个服务工作，他才会做得更好。这也是我们其实在首都机场集团当时提出来一个理念，各单位现在我们都在落实，就是说服务好为旅客服务的人，这个就是作为我们这个党建这一块吧，或者工会啊，这个方面就是说得去关心员工，其实就是 关心民航的员工，其实也是关心旅客。克敌制胜，变危为机，在当前总体的航班运行状态下，傅勇已经在新的岗位上开始着手提升航班的正点率的工作了。他们成立了新运控项目组，研究运行控制改革事宜，研讨一个方案有时会研究到深夜，虽然辛苦，但是同事们热情不减。傅勇希望在安全度过疫情之后，未来每一位旅客都能拥有安全、便捷、愉悦的出行体验，让我们共同期待那一天的到来。 就是大家有争执，但最后怎么样形成一个统一方向吧，或者是一个一致意见来做这种。 那当然看到有成果了，就是一个正向的反馈，您自己是不是也觉得很自豪？ 其实如果说你光闷头做事肯定不行，就是得去看到这个行业社会的需要是什么，觉得这个工作也会大家一起去思考，跟我们行业的发展到底能达成一个什么样的契合，能解决哪些问题。确实有时候能看到这个项目一点一点的自己的工作一点点往前推，有时候确实还是挺满足的。 轻轻敲醒沉睡的心灵，慢慢张开你的眼睛，看看忙碌的世界是否依然孤独地转个不停。 春风不解风情，吹动少年的心，